在无法走进你梦话的未来，你把我推开，消失在人海，进退两难，爱情已无法主宰。你走吧，我不再对此耿耿于怀，你把我推开，消失在人海，相遇相爱都是一场意外，我再无法走进你梦话的未来，你把我